買了三十幾平方米嘅呢個啊。 住宿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是台即是新北市的即是名产，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喺其實喺七月十一號啊，即係喺呢個，即係我記得有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個就職禮上邊，咁你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就係負責做新界工作噶嘛，係咪？其實就做選舉嘅啫。講起呢個李綺儀咧，啊，即係佢。應該就要為2019年嗰次選舉大敗咧，要負上責任嘅，因為你中聯辦、新界工作部、港島工作部、九龍工作部呢三個工作部個主要功能係咩？主要功能咧就係指揮喺呢即係港島區、九龍區同埋新界區嘅即係所有地區嘅團體，係咪？在選舉的時候呢，即是動員組織這些團體、去投票的。OK? 輸了即是這條友是吧，他其實應該要負很大的責任的。即是如果在共產黨的立場，在中聯辦的立場來講，在7月11號在元朗即是這個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即是就職禮裡面，他講那番說話很清楚的嘛，大佬是吧，即是要元朗的鄉事勢力咧驅趕啲示威者，如果啲示威者入到嚟元朗，你要趕佢走，係嘛？甚至乎講咗一句説話：愛國愛港嘅村民，不要讓暴徒進入元朗搞事，進來就一定要趕他們走。喂，你點可以講呢啲？趕走係點趕走咧？係咪？喂，人哋入嚟遊行又好，示威又好，你點去趕佢走？咁即係你要製造對抗啫嘛，係咪？即係呢個已經係好離譜啦！嗰陣時啲人應該聞到陣除啦，係咪？咁即係中聯辦出手，即係出口啦，出口即係落 order。中聯辦嘅頂頭老細共產黨啊嘛，係咪？中聯辦係咩啊？中聯辦就係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嗰陣時叫港澳工委。而家係咪兼埋澳門唔知？澳門都有個中聯辦啦，係咪？即係。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即係呢個工作委員會，係嘛？個中聯辦主任即係書記，即係等於北京市市委書記、天津市市委書記，係嘛？嗰兩個係直轄市，呢、這個叫做特區，一樣有個市委書記，特區嘅市特區書記，咁即係共產黨做嘅 ，OK？ 咁然後。就揾石敬全呢，石敬全呢啲《經濟日報》啊副社長係嘛，喺個愛國愛港集會上邊，嗰、那個七情上面撲腳街係嘛，跟住後來咪收聲咯。因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喂，國際譁然，輿論譁然，同埋造成日後成個反送中運動演變成為一個反共抗暴運動，而且係有暴力嘅。咁你話幾卑鄙下流嘅一個做法咧，同埋突顯咗中國共產黨呢一個流民政權係咪？佢利用群眾，仲有用呢啲咁嘅即係流民用黑社會係咪洗錢派錢嘅要何君瑤係咪？係有份係負責歧視。好啦，呢件事搞禍咗啦，咁大件事啦，收唔到科咁滯啦。呢、這個契弟咪最多得個立法會議員做咯，係咪？你總想升官發財啊，係咪？ 世紀級人渣，係嘛？好啦，到呢一個李記如講完呢啲説話之後，就石敬全就喂，就叫人去教仔，屌你啫，攞啲藤條去教仔。所以你睇到嗰啲白衣人揸嗰啲藤條，喂，有啲係鐵通嚟嘅，然後包個膠水喉上去，你明啊？扮藤條啊，唔家產鐵通嚟嘅。你警察有冇搜到呢啲咁嘅武器啊？啊？藤條啊，教仔嘅咋，唔好咁粗魯啊，唔好用嗰啲。喂，大佬，體罰係犯法嘅，香港係嘛？所以喂，去到呢個地步，當時去到呢個地步，大家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屌你正義同邪惡嘅鬥爭嚟噶嘛，係係嘛？何君瑤自己做直播，大家記得啦。嗰陣時我鬧到佢，鏟到佢上天花板，係嘛？啊，元朗歡迎佢哋啊，嚟到點啊？招呼佢哋嚟得越多，多啲嚟密啲手啊！即係動作要快啲，打到佢片甲不留，係咪何君瑤講啊？係啊嘛，係咪？警察有冇捉過佢問話？冇，屌你，係嘛？所以個真相即係喂，點可以歪曲嘅啫？更加唔好話後來有蔡玉玲嗰、那個嚇，即係鏗槍集嗰個節目出嚟添，係咪？我喺呢啲節目出街之前咧。所以呢啲報道真相嘅節目出街之前，我第二日我已經講得清清楚楚嘅啦，係咪？冇一個人好似鬱敏咁樣講嘅。嗰陣時我仲喺香港嘅，係咪？我哋正喺香港 My Radio 直播室度做嘅，7月22日啊，係嘛？大家可以睇翻嗰段片啦，係嘛？而家三年啦，係咪？大仇未報啊！頭先開嗰啲名，仲有其他人係嘛？包括林鄭月娥，包括當時嘅保安局長，而家嘅特首李家超，包括警務處長，當時嘅即係唔係鄧炳強嗰陣時，應該鄧炳強上咗任未咧嚇？應該兩個都有份，係嘛？所以俾人制裁有乜咁出奇啫？何君瑤冇事，石敬全冇事，而家因為我個人煽動，喂，呢啲全部可以用而家嘅即係所謂刑事罪行條例，港英時代嗰條刑事罪行條例告佢哋煽動嘅，煽動暴動嘅，係嘛？你唔去拉佢哋，係嘛？捉幾個古惑仔嚟湊數有咩用啫？嗰啲收咗錢嘅嘛，冇所謂啊，跟住可能有安家費啦，唔去坐監，係嘛？喂，呢啲真相，我而家講呢啲全部係真相。是吗？这本书都有啊，是吗？什么叫真相啊？是吗？所以不用想的了，是吗？即是如果这件事大家可以忘记的，或者我刚才开名那些人可以没事的，是吗？公义无法彰显，香港人就永世为奴，是吗？即是说7月1日元朗恐袭这件事，是吗？呢一班人要血债血偿，如果呢班人唔系血债血偿，系咪？香港人大仇未报，公义就得不到彰显，跟住就永世为奴，系咪？喂，呢啲咁嘅图片，啲画面俯拾即时，系咪？但系呢班人可以老神在在，一啲事都冇，系咪？但系我哋一定要记得。所以今日三周年一定要讲，系嘛？我话知你黄标，系嘛？因为 Google 管喺香港管 YouTube 嘅系华人嚟嘅，扑佢个街，系嘛？我哋冇所谓，系嘛？最紧要大家月费交多啲，系嘛？我哋唔系好似有啲网红咁家产一吹鸡话帮边个手足又啊立到几百万又可以中饱私囊，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冇呢个本事，系嘛？亦不耻做，系嘛？但是我哋事實上真係嘅，即係 YouTube 嗰個廣告收入係我哋其中一個主要嘅收入嚟嘅，係咪？而家就每個月得翻兩三幾萬啊，咁樣係咪？即係夠交租啊，唔夠出糧啊，係咪？所以大家咧就真係係咪？即係想我哋繼續講呢啲嘢嘅話咧，啊，就唔該你磅水，係咪？ 咁但係我哋就好慶幸，我哋有一班基本擁趸。我哋呢班基本擁趸咧，頭腦比較清醒嘅，係咪？你睇黃俊賢喺度即係報假新聞嗰啲，睇埋嗰啲喺度啊，就見聲唔見人嘅啊，原來又中意喺度鳩噏嘅，係咪？你中意俾錢佢，呢啲人唔會俾錢我哋嘅。OK， 我都唔要呢啲客。OK， 咁大家睇我哋啲片嘅人，就唔該你幫我分享出去，最緊要係咁樣，係咪？我又冇所謂嘅，一息尚存，講得到咪繼續講咯，係咪？咁咪點啊？真相就咁可以俾你埋沒，大家就可以忘記，當冇發生過，係咪？有乜可能啫？係咪？即係呢個係一個咩政權？大家咪睇到從721呢件事，你咪睇到呢個係一個咩政權？大家發夢都諗唔到，香港一個開明、多元、開放嘅社會，一個咁文明嘅社會，喂，喺林鄭月娥治下，2019年可以發生呢個所謂反送中運動，波瀾壯闊，呢個冚家產千祈唔好俾佢死啊！所以點解黃俊賢嗰啲咁嘅假新聞，哇！啲人幾多人中伏啊？我嗰日我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我先唔去講佢嗰個係真係假，係咪？就話大家有一種移情作用，就想佢撲街唔好死住，係中意睇佢撲街，係咪？啊，著草啊，咁大家好有興趣，幾多人中伏啊？你話你睇 Facebook 係咪？你睇我哋有咩反應係咪？我做嗰個節目嘅時候係咪？即係講呢一個所謂佢出走嘅即係傳聞，我其中有一節係講出走傳聞。是反映了什么，就是香港很多人是吗都想他扑街不要死住。但是一间我那两节呢我就专讲黄俊彦这个新闻界败类是吗同埋那些支持他的人给钱他洗的人那种愚昧无知是吗他就欺世盗名搵笨柒是吗仲有，屌你咪曾經係袁志偉底下打過工嘅人，都係好人啊，大佬，係咪？跟住做咗英雄，去咗倫敦就頭上有光環啊！屌我出走啊！屌你，你又冇案在身，你又冇支持過黑暴係嘛？你口口聲聲喺報新聞的時候，都叫我哋嗰班手足叫做暴徒係嘛？睇清楚啦，係咪？呢啲都有人 cap 過出嚟啦！屌你，去到倫敦之後，哇！啲。大家啲黃絲互相圍爐，包括啲海外網紅啊，你訪問我，我訪問你，沈旭輝又訪問佢，哇，九啊幾人訪問佢，哇，做到個天咁高，係嘛？跟住佢係掠水啦，可以啲契弟嚟噶嘛？呢啲係大佬，你唔可以因為佢報嗰個假新聞係即係詛咒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林鄭月娥著草係嘛？或者笑佢著草，咁你就當佢好人咁啊？又係只問立場不問是非，講件事實啊嘛，大佬！我講過九啊幾次喺呢度，係咪？但係佢哋係咁樣，個個都係咁樣嘅喎。邊個唔係咁樣？你話俾我聽。我就唔係咁啦。OK， 我係就嗰件事論事同埋批人。所以大家記住721。元朗恐襲三周年大仇未報，係嘛？公義無法彰顯，香港人就永世為奴，係嘛？大家諗清楚，至少我哋要記住呢件事，記住我頭先開嗰啲名嗰啲人 ，OK？ 呢班就係我哋嘅仇人，香港淪陷嘅仇人，令到香港淪陷嘅仇人，係嘛？好易記嘅啫，呢班人係嘛？呢啲係有頭有面嘅 ，OK 係嘛？頭先嗰啲石鏡泉啊、何君瑤啊，係嘛？屌你即係元朗嗰啲鄉黑嘅阿頭啊，係嘛？大家咪記住咯，係咪？當時元朗嗰個指揮官係邊個？大家咪記住咯，係嘛？當時嘅元朗指揮官係邊個？大家咪記住咯，係嘛？咁當然佢收 order 做啫，係咪？嗰、那個警即係香港警察。在这个反送中运动，喂，从很多件事就看到是全部已经是沉沦的了，这些香港警察已经玩完了，休息一会。